民进党总统提名初选领表登记持续进行中，而副总统赖清德前一天已经请赖办幕僚前往领表，15号上午就会到党中央完成登记参选，党内立委一致看好 开放民选。这个20多年来，那我相信是最完整而且最受到肯定最有成绩的参选人，那我个人也是会全力祝福也全力支持他。 赖清德也在周一例行主管汇报上提到，若有初选竞争者，党主席一职他会依规定请假参选。他也要求中央党部现在整军精武，一定要整合地方党部串联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党的战力。而赖阵营也针对国政议题研讨青年对话积极准备，更要整合党内所有势力。赖清德将在官邸宴请各派系立委，14号晚间由林佳龙领导的政国会打头阵。 赖副总统跟这个林佳龙秘书长会做一些我们接下来选战布局的一个沟通。 好几个天王正在 PK 哪几个太阳可以顺理成章的代表国民党，但是在我们民进党内，我相信跨派系都是乐观启程。 至于日前传出赖清德宴请英系见光死，据了解是时间还没约好，并非取消参叙。虽然民进党定于一尊态势明显，但国民党还是想从中挑拨，企图制造绿营内部纷乱。 你应该温度比他更高，温暖的程度比他更高。明天你有没有机会去登记？ 我会把我的工作做好，我不会去登记。 陈建仁明确给答案，民进党整军待发，备战2024。三新闻来自由播 SM 小组台报道。 大家好，我是王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国民党2024要先安内还是要先攘外呢？但看起来好像两边都卡住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民进党这边。民进党呢这边做好了安内，从今天开始呢，赖清德会以党主席的身份在官邸宴请各派系的成员，那预计呢在明天就会登记初选。而攘外的部分呢，现在传出赖清德也在筹组非蓝大联盟。好，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想要定侯友宜于一尊哦，但真的吗？好，现在党内高层说啊，看起来就是要征召侯友宜了，但是侯友宜自己呢就是不表态哦，却是推出了一个新北市市政很强的民调，甚至传出呢已经针对这个两岸啊经济议题啊开始在找老师了。但是呢侯友宜今天又被问到了两岸政策外交，侯友宜怎么说呢？他说新北是台湾最大事，会做大事哦。听到这句话大家也蛮纳闷了，侯友宜是真的有找老师来上课吗？怎么感觉不出来呢？就连媒体人黄光芹都气炸说，你不能够再呵呵这代志啦，一天讲好几次谁受得了呢？国民党安内做一半，那攘外的部分呢？好，包括了郭台铭，包括了柯文哲，这边还没有搞定哦。郭台铭呢现在在国民党这边出不来，难道真的弱到连柯文哲都可以卡他康吗？好，白沙屯呢到底柯文哲有没有让郭台铭吃闭门羹？柯文哲说啊，没碰面怎么吃羹，但是又留一个伏笔说两个人有简讯往来哦。议员游淑慧就说了，柯文哲啊今天摸你肩膀你没有反抗，他明天就会直接把手放在你的大腿上，所以蓝白合到底谁比较需要谁呢？2024对台湾来讲到底有多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动作频频。两会闭幕的时候呢，他说出了要把中国变成了钢铁长城，共军演训呢最近改变了备战模式，要建立第二岛链的作战能力。那现在路透又表示说，台湾军购呢应该优先采买海马斯火箭还有刺针飞弹，因为台湾处境可能会更加的岌岌可危。那当然呢，接下来国际之间的作战呢，不只是比水上，也要比水下的作战能力。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包括现在英美澳三方呢公开潜舰合作计划，目标就是要来反制中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呢也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宁、黄黄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一善， 主持人好，大家好。 前新北市议员李坤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那么稍后呢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也会加入我们的最新现场哦。我们就来看一下呢民进党现在定于一尊了，包括赖清德党主席呢今天开始呢也宴请了各派系要在官邸吃饭。更重要的来了，大家说民进党的安内攘外现在都做好了。我们请教实习姐哦，因为看起来呢明天赖清德就要登记来选总统了嘛。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明天早上9点半，因为他之前已经请了赖办的一位年轻人去领表了。然后明天早上9点半他会正式的到党部这个进行登记，然后缴交保证金啦等，因为他就啊一大早就决定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定于一尊这件事情对于民进党来说也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因为看起来并没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挑战潜在挑战者。 看不到这样子的人选的时候，那当然赖清德就更这个顺理成章。好，那他有没有这个能够能力顺利的整合全党？因为毕竟民进党是一个派系共治的政党。事实上，在南投立委补选之后，所有的评论都认为啊，这件事情已经被解决了。嗯，我觉得赖清德，因为作为一个党主席，他有没有能力号令各个派系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向前？这件事情在南投立委补选当中已经获得了印证，赖清德具有这样的能耐，他也成为一个够格的，就是大家就哦，对，的确够格的这个党内的最大咖的领袖。好，那他自己当然也会知道说，因为跟立委要一起选嘛，嗯，那立委过半这件事情对于民进党来说当然也是重要的，所以他也会分批跟各个派系的成员来进行沟通见面，然后听听派系们的意见。就是说他其实通常啊，他的人格作风就是他会有定见，他会自己准备好他的立场，嗯，然后他希望能够听听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然后互相调和，互相协调，然后成为一个好，我跟我这个大家一起做出来的共识决这个样子。好，那现在传出来就是说他要在这个第一批就是跟这个林佳龙的 郑国会 系统，然后林佳龙会率队出席，就哇，听起来这个阵容有点庞大，有没有？这郑国会整个率队出席，那鹰派呢有没有呢？因为呢，事实上我的了解，其实我也一直希望给赖清德一些建议，就是说鹰派的这些立委们、这些名代们，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嗯，但是。问题是在于小英的确吸纳了一群非民进党的这一群支持者，嗯，那这一群支持者如何能够顺利无缝接轨的衔接起来也去支持赖清德，那个对赖清德来说才会更重要，因为你不只是需要党内各个派系的支持之外，最重要是底啦，那个根的部分。所以我会建议这个赖清德要有一些态度上面的表示，对于这些因为蔡英文而吸纳进来的非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或许是年轻的，或许是一些过去对于政治不是那么的关注或热衷的这一群人，他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芥蒂？有些人真的有，我要坦白说真的有。所以这件事情对赖清德来说，对民进党来说，也不只是对赖清德来说，并不是说啊我们呼一呼擦铺点粉好像没事了，不是，要面对这个隐藏内在的那个伤口，只要赖清德有一些态度上的表示，我认为这些支持蔡英文的支持者顺利无缝接轨衔接到赖清德，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那个动作要做出来。 可是昨天就有消息说啊，赖清德好像找了各派系吃饭，好像就是没有英系英派这样子。 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这种消息一定是不可能。因为我今天作为一个党主席，而且很可能就是即将唯一的一个总统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然后我要做党内的派系整合，说啊，我跟易善吃，我跟郑浩吃，我不要跟阿晃吃，有可能吗？ 你有这么讨厌我吗？ 对，不可能嘛，因为要选的是我本人嘛，我当然希望你们所有的人，我还会跟林涛吃呢，而这个赖清德有没有做这件事？我不是说他跟林涛吃啦， 趴数不够，还可能还 对，林涛的趴数还不够，但是赖清德的确也透过了姚立明去见了一些这些过去是新党背景这样的成员， 泛蓝一些， 对对对，也就是说，赖清德的态度是开放的， 对 各种力量他都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理解，最好的状态当然是支持，而这件事情我觉得极重要，对赖清德来说。也等于是打破了非绿联盟这样子的组合的可能性，所以赖清德现在要做的的确是安内 对 攘外 对， 你要先把内整个都安好了之后， 然后你再去外面去开疆辟土，去试图跟新党的见面，跟林涛见面，林涛以及林涛的这个老板见面，对，这些事情很重要。 好，所以呢，你看哦，民进党现在做好了安内攘外，那国民党这边的部分呢，有做好吗？现在球的权力还是掌握在朱立伦手上啊。那我们请教一下郑浩，因为这几天呢，朱立伦就不停的放出消息，国民党里面也放出消息说，哎呀，看起来好像就是定侯友宜于尊了，但是真的吗？好，你看哦，包括他见了吴伯雄，看起来呢，好像是采取博公策略哦，说啊会提名这个马英九，但是。侯友宜是马英九吗？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是，你看这个报道说什么呢？南投补选投票前夕，有一个挺竹派的大将呢，低调前往云林台东密会当地大佬、议会高层，希望南投胜选之后呢，肯定猪的操盘辛劳。该人士还说，大家对猪呢毕竟比较熟，分析了挺猪的好处，希望猪更上一层楼。但是呢，因为南投败选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嘛。大家得到的回应是清一色。党内最强就挺谁，更有人直言说局势很严峻，就算不是很妈鸡，也比在被绿营凌迟的好。所以感觉起来，是不是朱立伦现在有真的是定于一尊，就决定要让侯友宜出来了吗？ 对，我觉得国民党新闻哦，我永远不能只看一则新闻，要看两三则新闻一起看。嗯，今天只看这则新闻，就觉得国民党定于一尊了，朱立伦就是要征召侯友宜了。 对， 因为这是中时的独家嘛，对不对？他说这个征召侯友宜出战2024成定局，然后里面呢，把侯友宜开脱了很多，说哇，侯友宜就是最强的人选啊。而且呢，你不要一直骂侯友宜没有在南投的选前之夜去站台，为什么没有去站台呢？因为连林明真都不想。办选前之夜了，他内容还这样写哦，他说原本的林明真就觉得选前之夜不要办，那你连林明真都不去办选前之夜，侯友宜没去站台是刚好 帮侯友宜开脱就 对，刚好而已啊，所以这篇文章都在帮侯友宜开脱，好像就定于一尊了。可问题是哦，昨天有另外一篇新闻也很有趣啊，这是上报的独家来到我们带到，他说朱立伦哦要采这个吴伯雄模式，那个递出橄榄枝。侯友宜呢却给软钉子，让蓝营总统提名呢陷入僵局。内容很多啦，内容大概就是说朱立伦呢已经很有诚意哦，好要采吴伯雄模式哦，然后以及要这个要把侯友宜开门哦，帮侯友宜开门哦，可偏偏侯友宜有给鬼给拐啦，摇鬼给碎你，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对， 他就说侯友宜呢甚至还透过人放话，叫党的家务事要处理好，一副置身事外，好像侯友宜不是国民党党员的。是的，你看这两个新闻到底哪个是真的？哎，是多重宇宙，哎，这个像最近我们上了一部片叫做妈的多重宇宙，哎，我没有骂人哦，那部片就叫妈的多重宇宙，好像是两个宇宙放的新闻。 现在是诸侯的多重宇宙就对了。 对，一个是说定于一尊就是侯友宜了，大家不要再骂侯友宜了，南投补选侯友宜不去刚好而已，因为林明真没有要办选前之夜。另外一个朱立伦哦，已经开门了，侯友宜自己不走进来的，侯友宜还在纽约坐态。如果呢再不走进来，我跟你讲弦外之意什么？你再走不走进来，我朱立伦自己上喽。哦，这是弦外之意哦，就是说，哎、欸，我知道你侯友宜想当西南官， 对， 可是我朱立伦的新娘帮你找好了， 对， 媒人帮你准备好了，聘金准备好了。洞房花烛夜都布置好了，轿子也准备好，你侯友宜不上轿。 哎，刚刚唔嘞吼。 啊，你不上轿，那我朱立伦自己上了，哎，我裤子要，那衣服要脱了，对不对？这两篇新闻到底哪个是真的？ 那你看，如果说朱立伦真的是很想要自己上的话，那他干嘛去拜会吴伯雄呢？ 不是啊，我问你哦，如果朱立伦反过来问，朱立伦如果不想自己上的话，你就自己讲，我2024不选吗？ 但没有讲， 你干嘛 都 你干嘛找这个秘书长弄些吹风会？ 对， 对不对？那等一下，如果朱立伦真的就像中时讲的，2024定于一尊提名侯友宜，你看林涛敢不敢保证？等一下会问林涛朱家军，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对不对？要问朱家军吧。 对。 那我保证，我跟林涛太熟了，认识快十年。林涛保证讲三分钟，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空话。侯友宜上身，好，我跟你社会共好啊什么的。所以、 欸、我讲话比较丰富一点， 哦，比较丰富， 是有比较丰富。 但是我保证 不要这样，人家最近被升官了，你知道吗？ 对， 讲出来，他就在暗衰侯友宜了耶。 对，我保证讲三分钟、五分钟，不知道要不要征召侯友宜。所以没有定于一尊嘛，定于一尊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子啊，我问你哦，随便任何一个民进党坐在这边哦， 对， 好，然后问昆仑大哥，哎、欸，你们民进党是不是不会提赖清德？每个都跟你讲提赖清德嘛， 就是这么笃定的句号， 那才叫定于一尊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叫做妈的多重宇宙，国民党的新闻要一起看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哦，侯友宜还是有侯友宜的困难、啊， 对， 第一个侯友宜不够蓝，哦，那现在传出来说，哇，现在有侯友宜的幕僚有帮他想出一套这个攻防，要跟深蓝对话，喂。 为什么你没有加入国民党？错，我64年就加入国民党，可是我这当中我都没有回到国民党，抱歉，因为我在当警察，警察不能有党派。那你怎么可以当阿扁的这个警政署署长？ 侯友宜是忘记国民党以前警察有个刘汉兴党部哎、欸， 对啊， 怎么会没有党派、啊？ 可是他是在国民党时代的时候就加入国民党。 第二个，警察有特种党部哦， 对啊， 警察有特种党部、哦。第二个，侯友宜现在被认为不够蓝，原因是两件事嘛。第一件事情是你在陈水扁时代当过官嘛，第二件事情你是两头空嘛，哪两头？南头跟公头你都空嘛，对不对？我新名词下标，侯友宜两头空，生来很愤怒，那你可以写生来混愤怒，两头空嘛，你南头跟公头都空嘛，四大公头你没有来帮忙嘛，南头也没来帮忙嘛，对不对？所以你是两头空啊，那你两头空的话。蓝营混愤怒啊！那你即问，你跟蓝营讲说：“哎，拍谁？因为我在当警察。”蓝营听了会更生气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幕僚侯友宜幕僚的风格很一致，就是都不回答问题嘛， 事不关己的感觉。 对，所以我下结论，我觉得侯友宜不要再怪说朱立伦不征召，他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对， 就是他真的太空了。比如说他在谈三平三安的时候，我常常讲侯友宜真的比韩国瑜还草包。我公开讲，为什么？你怎么你先韩黑，但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我以为韩国瑜是最草包，没想到侯友宜更草包、为什么？因为你三平三安，比如第一个叫做社会公平， 对， 社会公平，你要讲什么社会公平？我们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我们要求你不是讲结果、欸，不是目标、欸，我们要求你是方法导论、欸，第一个，你社会公平，你谈的是财富重分配，谈的是土地正义，还是司法改革？你连这个你都讲不出来。第二件事，好，假设你谈财富重分配，你要怎么进行财富重分配？你税制要改革吗？你没有方法论欸。你只有目标欸，说我要达成一个目标，可不告诉你方法。 对， 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吗？ 然后时间拉到一个2030比较远的地方。 啊，韩国瑜好歹啊，人进来货出去，高雄发大财，这是有逻辑的欸。你知道吗？是让人口进到高雄，货物卖出去，高雄才会发大财，这是有逻辑的，这是三段论哎。那你当然可以细究人要怎么进来，货要怎么出去，高雄才你可以细究。可是他至少讲出一个他的方法论，然后他也真的跑去新加坡卖水果嘛，跑去香港卖水果。 所以侯友宜是不想讲还是讲不出来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林涛跟他比较熟，可以问林涛。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我旁观者看观点，就说我要相信你当领导人。你除了讲你的目标之外，我要知道你的方法。而且为什么我要知道方法？因为我知道你的方法，我才知道你的取舍是什么嘛。财富重分配，好，你要改变税制，收入350万或500万以下增加税。收入100万年收，家庭年收以上我减少税。你会有取舍哦，你要得罪财团哦，你要得罪有钱人哦，你要敢讲嘛。好，居住正义，我就要打房，我新北市或哪里叫打房。我 的你忘了他的大群馆。 对，他的大群馆房屋 居住 有超过99户以上的这个客重税也可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是真的没有符合一个我们以旁观者媒体的立场去检验他或检验一个总统候选人该做的标准嘛。所以他的幕僚与其去备战这些拟答哦，他要诚恳的跟社会上的人去做沟通，来弥补他太空这件事，否则会一直被挑战呢、啊。 好，那我们刚刚就顺着正浩，哎，林浩，所以国民党现在呢，真的有确定要征召侯友宜了吗？ 其实我觉得 三分钟计时开始。 刚才正浩讲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定于一尊，感觉好像要征召这个侯友宜市长了。其实我觉得啦，要讲到征召的事情，我觉得几个逻辑要厘清。第一个，如果现在就讲征召了，那对已经表态的同志。有公白不啦？ 你说张亚中， 有公白不吧？因为老实说，因为朱立伦讲很清楚嘛，我开始启动这个初选的机制，是我要寻吴伯雄模式一一的来征询大家的意见哦。你能够有想要表态的，你就赶快在这个过程中表态。朱立伦一定不是我找出最能获选人出来代表嘛？所以回过头来讲，今天就在讲征召， 所以你们就是要先协调再征召嘛。重点是协调不成功嘛？那刚刚之前放消息都是啊，确定国民党就是要征召侯友宜，那没啊，嘛没啊。 我认为，因为现在才开始要征询再协调齁，现在就讲征召某些特定的人，对已经表态的同志是不公平的啦。而且我说白了嘛，你就算要征召也好，有几个潜在有可能会赢的人欸。要不要一并考虑？ 谁？ 要不要一并考虑嘛？所以我就说，我就说，在整个的民调里面，有潜在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你如果要征召会赢的人，那你不能只考虑一个人啊，不然你是不是又跟这个任何人有谈好了？对不对？所以要一并的来考量。而且 挺住啦。 我现在觉得啦，我现在觉得啦，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候选人他觉得他已经这个气势高涨，就是一定是别人要来跟我谈，而不是我先表达一种意愿的话，那其实你觉得会赢，就直接表态你要参选就好啦。 你说 了，因为你表态你就赢了嘛。你 这句我懂了， 你根本不需要再等什么任何的机制、征召或等等的机制， 就是卡喉论述。 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要讲卡喉，大家记得这个在这个过年前后啦，大家说哈啊，朱立伦啊，在过年之后一定马上启动总统机制，因为他就是要卡喉。 那你看，林涛没放弃，朱立伦也没放弃，那朱立伦既然没放弃，他去找吴伯雄干嘛？ 那现在到五六月才要讨论的时程，大家说这也是卡喉，到底是提早启动总统的机制叫卡喉，还是延后卡喉？所以什么东西都可能会被解读成卡喉。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讲这个党中央的立场啦。其实朱主席这个总统的任何的出场的机制，到最后要提出一个总统办法，用征召也好，用任何方法，这都是相对不困难的事情嘛。因为你态势足了，我推出一个办法你就出场了嘛。重点是现在要选的人他各自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好了，重点是这些人已经表达他的意愿了吗？如果今天我这个举行姐，如果我说我要征召你，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有意愿要参选？这不是很尴尬吗？ 你们看出来有意愿要参选的意思吗？ 你们要表达你的意愿之前，我们会觉得说很奇怪嘛。所以我就说，就算今天要征召任何人，还是要看个人的意愿。 那朱立伦到底要不要选啊？ 啊？ 他到底要不要选？ 我觉得朱主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因为他其实啊，大家之前在讲无私无我啊，哈，大家会讲说啊，你一直讲无私无我，你是跟这个好像跟某一些人讲话都一样，都没有丰富度。 你刚才讲侯友宜， 所以他就去找吴伯雄，就说好嘛，那大家可能没有想象力，那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就按照吴伯雄模式来提名，一定是无私无我。那这样子还不够，真正在决定党中央的总统候选的民调跟后续的机制是谁？是黄建廷，因为整个的决策委员会 朱立伦啊， 决策委员会在决策方向，可是执行民调或是说要不要把谁纳进来，这其实是秘书长去执行。所以今天秘书长都出来跟大家讲说，我身为一个执行者，我们民调没有放朱立伦的时候，再搭配他去要复制吴伯雄的这个无私无我的，我觉得这已经是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今天我们就是要非常非常干干净净，而且非常无私无我来讨论总统的选举。 所以无私无我，朱立伦后面是不是接了一句 Yes I do 呢？你看哦，蓝营立委说什么呢？朱已经知难而退了，何必逼他说出口？就是因为我不选这句话，是不是因为真的说不出口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刚刚听到林涛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朱立伦好像还没有放弃这样的悬念哦，但也没有确定定于一尊。那国民党干嘛放出这样的消息呢？我们请教一下义山哥哦。你看蓝营立委就说什么呢？啊，朱都已经知难而退了，你干嘛逼他说出口呢？那为什么这一句话我不选了，朱立伦就是说不出口呢？ 我要帮林涛讲一下话。我一直相信朱立伦真的无私无我，他连出来选总统都是无私无我。不要忘记了，在2016年换柱。因为他也不想要出来选啊，那个是国民党所有的立委参选人，他们为了自己说啊，洪秀柱的民调不高，会输给蔡英文输很多，我为了自己的立委选举，拜托你朱立伦党主席代替所谓的剃掉， 明明是阿嬷， 对阿嬷 明明是淡水的， 他也要找一个理由，对了，就是所以他朱立伦才不得不出来选。 也就是说这一次朱立伦没有放弃御驾亲征哦， 没错，就是说。如果现在我要讲说，朱立伦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如果今天侯友宜跟郭台铭的民调是比他高的，他可以说我放弃选这个总统。如果都不是呢？不要忘记了，一个月前郭台铭他也是透过黄建廷去找郭台铭，放出这个风声之后，旺中集团就把郭台铭的民调洗到剩下一成多。现在侯友宜在中广的民调剩下1.8%，所以大家都已经跟朱立伦叫做一成不变了嘛，大家都已经落到一成的情况下，现在国民党内，现在如果郭台铭也爱面子啊，如果选不赢我为什么要出来选，侯友宜可以等四年后啊，我为什么要惹这局可能会输的局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当南投会输的时候，侯友宜就不去辅选了，何况他总统大选他还要绕跑 这个新北市长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赢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要赌这个风险？所以侯友宜也有可能不能不出来选啊。而且现在重点是三个都已经叫做一成不变的时候，朱立伦变成是如果两个都不来选的时候，他难道要说让赵少康去选吗？张亚中去选吗？所以他真的是无私无我，为了这个党不被张亚中跟赵少康带往中国的东西靠得太近，所以他得出来选嘛。所以他为什么不选这件事，他不放在他的嘴巴里面，因为他要做所谓的败战处理投手。如果所有人都不出来投的时候，只剩下党主席亲征来振兴所谓的整个国民党，在这一场年底的选战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赢面啊！不要说连变成是赵少康跟张亚中去选，我觉得这个才是朱立伦今天都还不愿意从他嘴巴说不愿意选的原因。 郭侯两个人都很想出来啊，可是没机会啊。 啊，但是我要恭喜光郭台铭跟侯友宜他们的个性里面，就是一要黄袍加身。郭台铭今天要加入国民党，必须把他请回来，他连道歉都不太愿意说出口。所以侯友宜更是嘛，他到现在为止都厚厚做歹旗，为什么？因为越来越看起来是没有赢面，他的民调从50赢十赖清德10几%到现在已经现在一成不变18%，如果是侯朱佩的情况下，中广的民调情况下，你觉得他还会出来选吗？我以政治人物的盘算，如果我是他的幕僚，我一定建议他说，你这次不要出来选，我们4年后我们再出来选，因为这次有可能会输嘛。他为什么要去挺这一局？如果要挺这一局，我也不是我自己愿意出来选嘛，也要你全国国民党都有共识的情况下，我才愿意一战嘛。所以赢跟输很在国民党。党内是很大的关键，有的时候现在是一个败局，在一个败局的情况下，你就必须请我出来选，而不是我自己愿意出来选。 你看也蛮有趣哦，跟一个月前之前相比啊，郭台铭那时候声势还不错，那没有想到弄着弄着，郭台铭声势民调就往下来了。侯友宜现在会不会也可能如法被炮制呢？也就这样下来了。 是，所以说他去找吴伯雄，我觉得朱立伦蛮厉害，他去找吴伯雄，所谓的吴伯雄模式，就是我请你侯友宜或你让你侯友宜出来选，其实是不是朱立伦设下的一个局嘛，让你侯友宜跳出来说我愿意出来选嘛，或者是我已经礼让你出来选，如果我礼让你或者征召你要征召你出来选，你还在那边厚厚做宰局，还在那边不表态，还在那边拒绝，最后如果不是你的时候，你不要抱怨我，我已经在请你出来了。如果要请你出来的情况下，到今天如果请他所谓的他发球，那侯友宜没有杀球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就不是我朱立伦问题啦，我已经表态啦，但是你不愿意接球啊，不愿意接球我就按照制度走啊，我找人去跟你征询说你愿意出来选，你还是说呵呵做歹节的情况下，那我国民党怎么办？我总不能黄袍加身嘛，就像洪涛说林涛说的，我必须要有一套制度协调征询过后，如果你不愿意的时候，你不表态的时候，我还是征询的有意愿的，我做民调嘛。那做民调的情况下，如果还是只有赵少康跟张亚中有意愿的时候，那当然是赵少康或张亚中啊。啊，如果赵少康跟张亚中大家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还有谁？就剩下朱立伦了。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不愿意把所谓不出来选总统这句话放出来的原因在这里，也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败战处理的模式，而不可能是一个胜选的模式的时候，国民党的人就不愿意出来战。 好，所以请教一下晃哥，是不是如同刚刚义善哥讲的，像之前啊，这郭台铭声势还蛮高的，结果弄着弄着民调也就下来了，接下来可能是侯友宜又被拱上去，弄着弄着会不会民调也就下来呢？因为你看朱立伦他还是没有说出口说他就是不选嘛，那国民党现在面临到安内攘外都出现问题了吗？ 朱立伦去拜访吴伯雄齁，我不晓得是哪一家媒体最早把他套用一个吴伯雄模式，然后就暗示说可能是有心的，就想啊朱立伦不选了。其实我帮大家上一下历史课，什么叫吴伯雄模式齁。那个事情发生在2008年。当时的马英九其实是国民党党主席，他台北市长2006年卸任。 对。 当时全国民党都知道马英九要选总统，而且也认为马英九会赢。后来马英九因为特别费被台北地被当时的查黑中心的侯宽仁起诉之后，起诉当天在党中央紧急开了一个会，当时马英九还是党主席的身份，当时是吴敦义他力劝甚至是逼供马英九说你一定要宣布参选，而且吴敦义连参选总统的声明都写好了，他说如果你不参选的话我就参选了，所以马英九是当天晚上辞掉党主席宣布参选总统，后来他辞掉党主席之后吴伯雄才担任代理主席，所以这个叫做吴伯雄模式。朱立伦的关系跟吴伯雄的情况根本完全不能类比，所以不要做错误的类比，因为你做了错误的类比就会得到错误的答案。 所以当时的吴伯雄跟现在朱立伦最大差别在哪里？是朱立伦他并不是因为党主席辞职才代理，他就是票选的党主席，这是在他的任期内。第二个，侯友宜根本比不过当年的马英九，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完全无法类比的。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是朱立伦，请问我现在如何征召侯友宜？啊，侯友宜有说他要选吗？ 没有。 你记不记得去年当时苗栗县长原本要征召徐志荣，徐志荣也没有说要选哦。嗯，朱立伦征召徐志荣，死都不抵死不从啊。 对， 最后没有办法提名谢福宏嘛，对不对？好，那徐志荣情况跟像侯友宜一样啊，我没有说要选，你干嘛征召我？啊，侯友宜你有说要选吗？啊，你觉得朱立伦有什么理由征召你？现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有效党员身份来讲，唯一表态的就是唯二啦，赵少康跟张亚中嘛。那如果征召可以不受这种入党时间的限制，就张善政模式的话，你勉强郭台铭有表态嘛。那如果我是朱立伦，我现阶段如果要办理协调征召的话，我一定这三个里面找一个嘛。怎么会有侯友宜呢？我从头到尾就把侯友宜排除掉啦。所以侯友宜你够丢嘛。你继续丢嘛。丢到尾你打行拢无嘛。所以我一直奉劝侯友宜齁，他请我觉得扎波狼了呀，不要扭捏作态啦。想选就出来讲，就说我要选，我愿意承担责任。好，虽然我们都知道你是空的，但是你至少跳出来嘛。就你现在坐在那边要等黄袍加身啊，万一那黄袍最后不是穿在你身上嘞？ 但现在如果侯友宜出来的话，被攻着攻着，他可能民调声势又下滑了。这个时候朱立伦是不是又有机会？ 我跟你讲，举金，我跟你保证，侯友宜如果是继续这种吼吼做歹级的逻辑， 不见得会比较好。 他的民调一定是每个月至少下滑5到8%。嗯，为什么？尤其这礼拜五，当民进党确定只有赖清德一个人登记之后，国民党支持他会更焦虑，而且他会把那种焦虑的心情转换为对侯友宜的不满的情绪。 那、如果直球对决啊，什么还是在呵呵做歹级，大家对他来讲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吗？ 当然没办法，你选总统只有呵呵做歹级四个字就决定了吗？ 所以我可以用呵呵做歹级一直撑到后面吗？撑到六月吗？ 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你继续呵呵做歹级，那很多可能很多国民党支持者，甚至包括朱立伦心里可能会想啊，你就在新北市好好做事情就好啊，啊你就不要来选总统啊。所以侯友宜你要你就赶快表态，不要你也赶快表态嘛。同样话我也劝告朱立伦嘛，你如果真的不选，好，真的确定不会有你了，你就说就很简单，我不选总统，我不选2024的总统，一句话结束。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会再讨论朱立伦要不要选的问题嘛。啊，就是你跟侯友宜两个人都是同样的毛病，但是结果正好相反。一个是侯友宜是想选想得要死，所有人都认为他要选，但是他死都不表态，死都不讲。朱立伦呢，是很多人认为说他应该不会选，但是他也不讲。你两个是结拜兄弟哦，虽然结果不一样，但是镜头拢赶快呢。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你们再这样继续这样玩下去的话，没关系啦。可能国民党觉得去年大赢嘛，就是龟兔赛跑议员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你们是兔子跑得很快嘛，所以跑一跑。 外交论述空洞之外，你每次都在讲一样的事吗？好，包括这个论述都很空洞。侯友宜怎么说呢？他说新北是最大的事，也会做大事。这句话不是呵呵做歹机一模一样吗？我们带您一块来看。 治安汇报要求全力打击黑帮，新北市长侯友宜市政优先，但眼看副总统赖清德15号就要登记参战，蓝营基层火烧眉毛，加上党主席朱立伦说了做球给主要候选人，征召侯友宜声浪再起。 朱主席这段时间真的非常的辛苦，让大家团结一起为国为民来好好做事。 强调新北市长角色又是一句呵呵做歹计，连资深媒体人黄光芹都忍不住在脸书发文，台词千篇一律，面对两岸外交论述空洞质疑，却是避重就轻。如果真的不会论述，却继续让缺陷外显，不懂得藏拙，别说离总统大位越来越远，新北市民也会怀疑这个市长到底在干什么。 最大事也会做大事，城市一定有城市的外交，城市也有两岸的交流，城市也有不一样的层面，跟台湾缩影一样，跟国际都是100%的接轨。 反驳论述难不倒自己，但被动不愿松口，也让党内其他人选再浮上台面。传出立委傅昆萁有意促成国主配，也有 YouTuber 发起活动，问如果国民党初选只有侯友宜和卢秀燕，会支持谁？力挺卢秀燕的民众高达64%。 卢秀燕有一点无懈可击哦， 没有规划，就是说我没有主动我要规划。 对，有人找他，他可以点头。 调的。 蓝营定调2024不重蹈内战致败覆辙，只是主席话都说这么白了，侯市长一样老话一句，强棒该如何出现，虽不能造进，却也伤透脑筋。三立新闻林凯君、郭文轩新北报道。 好，请教一下昆城哥，我不是说已经有在上课了吗？怎么还是在新北市是最大事，只会做大事，怎么会这样子嘞？ 其实齁、哦、这侯友宜的论述真的是蛮空洞的、哦。我已经听到他很多年了、哦嗯、我在新北市也当了12年的议员齁、哦。当然他8年是副市长 ,4 年是市长齁、哦。那这个讲这个吼吼做歹机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当然有一些是会有不同的版本啊，但是齁、哦、你看其实我们刚才听他讲话，其实什么新北市做大事，城市外交，什么不同的城市，讲来讲去其实你还是不知道说真正侯友宜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啦齁、哦。那所以刚刚这个有提到说侯友宜除了这个吼吼做歹机之外，还有所谓的什么三平跟三安哦、嗯，我跟你讲，他除了三平跟三安这个口号之外，他还有一个新三民主义哦，啊，新三民主义说什么便民、爱民啊、利民等等这些东西哈、哦，你就觉得侯友宜啊，你到底是攻三民民家？所以我觉得网友也蛮有趣的哈、哦，他就做了这些他的分析哈、哦嗯，就是说，这个哈、哦，到底这个侯友宜现在是不是 AI 上升啊？哦、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 ChatGPT 一样哈、哦，就是说，你只要问他什么，他好像就跟你讲说要回答什么了。比如说这个朱立伦做球给你，但是你没有接球。他可以讲什么？他可以讲说团结齐心啊，一起打拼啊、嗯、啊！但是他还可以接说同心协力啊，让台湾更好啊。比如说问他说，这个里长联署2024啊，给你啊，那你要怎么回答？他一样可以回答团结齐心，一起打拼啊。但是他也可以回答说，这个为国家为人民，让台湾更团结。就是说这些版本齁、哦、你可以互相连连看，就是不管你问他什么样的问题齁、哦、他都可以这个用这些这个 AI 的话剧齁、哦、来这个做一些排列组合。可是排列组合讲一讲，大家觉得说这是康的东西嘛。所以说这个就是侯友宜最大的难题。刚刚这个林涛有提到齁、哦、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代表是朱立伦的声音啦、啊、齁、哦、就是说刚刚不是大家就问说到底侯友宜在党内是不是定于尊。听完林涛的说法我就想说真的齁、哦、没有定于尊啦、啊、齁、哦、因为他说这个侯友宜也没有表态啊，他没有表态，这个民调怎么把他名字 没有点特定的人？ 但是我都知道你在点他了啊， 潜在的参，因为 对，你看侯友这个朱立伦说，我也做球给这个国内这个党内主要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是指谁啊、嗯？就是指侯友宜嘛？你看他这个做球要给党内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结果呢，侯友宜是讲说主席你辛苦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讲法对。这个朱立伦讲齁，他会觉得说我是真心换绝情还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朱立伦他必须要把这些程序都把它做好，比如说他去找吴伯雄，比如说这个他这个要让这个党内就觉得说这个他是无私无我的，他是希望说让最强的这个候选能够出来，他就讲了半天。可是呢，如果真的侯友宜他没有点头，或是说他没有说 yes I do 那个放天灯不算齁，如果他没有真正讲说他要选这个2024的总统的话，那侯友宜会讲说好啊，那现在表态的有谁？表态的两个在党内的有这个有赵少康、张晓忠，那有一个是也表态要选啊，但是他是这个不是国民党的郭台铭。所以说对于朱立伦讲，他的其实筹码非常多嘛，那其实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啊，连胜文也说这个也可以用这个征召的方式啊，但是他征召的方式不是说要征召侯友宜呢，他征召的方式是说 郭台铭 啊对吧，就可以把郭台铭把他纳进来嘛。那所以说在党内有这么多，比如说有人要出选，像赵少康他们要出选，那有人要征召征召郭台铭进来齁、哦、所以说像这么多这个纷纷扰扰，那对于侯友宜来讲说那如果齁、哦这个要让我真的 yes I do 说我要选总统的话，那你这个你朱立伦你必须要把这些党内的要出选的要征召的征召不是我这些东西这些杂音全部都摆平，他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是黄袍加身，然后真的可以坐轿子后进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是朱立伦愿意吗？朱立伦不愿意。现在国民党现在比较好玩的就是说民调低的朱立伦他没有说他不选、 哦、 他只有说透过黄建廷讲这不算，民调高的侯友宜他没有说他要选， 对， 所以这个国民党现在的矛盾、也是国民党现在没有定于尊所以说你说侯友宜现在有没有去上课？有，因为他公开行程真的减少很多了、一再起弄个爬爬照，最喜欢去这个跟里长玩玩，他现在很多公开行程都减少了，那就是去上课，然后上课当然是上两岸啊、国防、外交这些，他真的是比较不足的地方，因为每次只要在议会问到有关这个国政这方面哈，一马赶紧公告呵呵啊做代级所以这些也不是说急救章马上补习就可以见真章的啦。 好，所以这个侯友宜的两岸论述、被说是蛮空洞的，那到底是不想讲还是在打太极，很怕出头可能会被杀头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你看呢，侯友宜拼命说呢，这个新北呢要做大事，新北是大城市，说要做大事，大家也是有听没有懂哦。我们请教一下郑浩，你看哦，连黄光芹就说他觉得受不了了，他说呢，有一位股市老师招牌动作是每一次都把笔一摔，怒呛说老师说的，你有没有在听？侯友宜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有点类似，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讲一样的事情，他说他快受不了了。那老人家年轻人怎么受得了呢？ 对，我就跟大家讲，如果要这个要测试你的朋友的耐性如何齁，用这篇文章你就可以测试你朋友耐性。如果你朋友可以念完不生气齁、就表示你朋友耐性很好。或者你想测试你未来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好老公，你就教他念这个文章。为什么？因为侯友宜每次访问，因为其实我们也认识很多记者朋友，尤其是很多跑新北市的，真的那些问侯友宜就问到这火气会上来。为什么呢？比如说像今天就有记者问的、而且是网友整理的哦。记者就问他说：“哎、你很多里长目前要拱你侯友宜啊，请问你侯友宜怎么看啊？等等的。”他就说了：“新北市有1032个里长，里长关心地方的大小事，所以呢，大家同心协力，里长事就是我们事，大家好好为地方打拼。”啊，记者就黑了问号，我问你，里长挺你选总统，你要不要选总统？结果你跟我讲，里长事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一起好好做事。那记者就会问啊：“可是那这个，你会听从命运来决定自己会被参选吗？”还要说我现在是新北市长，把握现状，我们现在应该努力让新北市的大小建设都能突飞猛进。那记者就说不行啊，我没问出答案啊，又继续去追问啊。昨天里长的这个在板桥的议长联谊会好像变成挺侯大会，侯友宜就说哦，因为这个议长跟副议长在今年第一次的全国座谈会在新北市议长大力推荐下，大家齐聚在新北市，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地方政府的大小事都能够很顺利，就他永远都在。 你知道这个对记者来讲叫做无效访问， 无效访问啊， 很难用，你知道吗？ 对啊， 瞎掰瞎， 无效访问。那最后记者就去完蛋了，我 剪袋子会剪到疯 掉，对，我剪不出来嘛，我现在没有一个可以剪出来， 随便掐一段就好，反正都一样嘛。 那赶快就问了，赵少康说建议你侯友宜赶快表态啊，你侯友宜怎么看？因为这已经很强嘛，他就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正向的力量，正向力量是个人的心力。好好在这块土地打拼，提升我们正向的力量，向前久走是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齐心齐力为国为民好好打拼。一个人可以空成这样不容易，这个网友点评什么，他说侯友宜哦，最强的幕僚跟发言人应该是 AI 哦，是 AI 哦，侯友宜这个 AI 上升。所以我跟大家讲哦，我是这个交大博士哈，人工智慧的候选人哈，不要侮辱 AI，AI 没有那么笨，AI 没有那么空。你去跟 ChatGPT 聊一下，ChatGPT 现在强到什么程度？强到说，请问我现在推出一个宠物沐浴乳品牌， 对， 它的专攻零负担，请你帮我想 slogan， 它可以帮你想完 slogan， 请你帮我想品牌故事，它可以写完品牌故事，请你帮我写这广告脚本，可以写完广告脚本。AI 没有那么笨，侯友宜现在最多叫 NPC。你知道什么叫 NPC 吗？我帮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 NPC。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像玩这个《仙剑奇侠传》，那里面会遇到掌柜。你问掌柜的一个问题，他只有三种答案。你怎么问就只有这三种答案，这叫做 NPC， 就是他是设定，他没有人工智慧。所以现在网友是这样子，网友现在就讲啊，侯友宜的 NPC 设定好答案是团结齐心一起打拼，我是西北市长全力以赴，同心协力，台湾共好。国家共荣共好，台湾永续发展，为国家为人民，让台湾更团结，尊重不同声音。好，这是他的设定的答案，对不对？所有问题你可以随便连，比如说，有里长联署2024，请问你怎么办？随便连，我们为国家为人民，让台湾更团结，合理哦，侯友宜哦，侯友宜，来再来，党内呼吁侯友宜要尽早表态，那我怎么办？那你可以连，比如这个。让我们一起团结齐心，一起打拼，也合理哦，也很侯友宜哦。然后问说，那议长参会挺侯大会，请问你要怎么办？随便连，我们尊重不同的声音。那如果嫌短的话，可以上往上连，我们尊重不同的声音，我们一起为国家共荣共好，台湾永 续。但我记得哦，侯友宜第一任任期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夸张哦。这个是不是他最近500副牌之后才咪进去的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太强了吧，这个太强，就是我竟然怎么连结然后怎么组合都不违和都很像侯友宜会回答话，这个太强了嘛。可问题是你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你的词汇也太少了吧。就是你一个国家领导人，你的词汇或是你对事情的论述 只有像 AI 我都会骂你。 如果你跟美国讲，跟中国讲这样的论调，他们听得懂？ 美国我就笑他嘛。美国你去美国，你问这个去美国面试，美国问你台海关系你怎么办，你回好好做事。那会好好做事，老美听不懂，你就说 do the right thing。然后 do the right thing， 老美听不懂，就说 do the thing right。不可能嘛，就是你去美国面试不可能这样的嘛。那我不用讲那么远，就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嗯，我们也不能接受嘛，太空了嘛。所以我要讲事情是哦，我觉得朱立伦哦，如果真的要征召侯友宜的话，真的心脏这么大颗，要征召一个 NPC 哦，帮国民党辅选 NPC 的话，那朱立伦不是要去拜访吴伯雄啊？还应该拜访侯友宜啊，嗯，对不对？朱立伦如果有心的话，不是去拜访吴伯雄哎、欸， 赶快协调嘛，对不对？ 去拜访侯友宜哎、欸，嗯，然后去他台下，就在那个的市政府或者他的官邸前面哭啊，嗯，跪啊，闹啊，就是拱你出来啊， 拜托你出来吧， 对啊，三大公八大佬啊， 侯友宜就觉得送后 那个时候吴伯雄是这样对待马英九的啊，对不对？刚换个已经讲一段历史了嘛，对不对？包含吴敦义稿子都写好嘛，对不对？啊，吴伯雄是带着三大公八大佬去马英九前面跪啊，去哭啊，淋雨啊，对不对？然后流泪啊，受访啊，然后晒太阳啊，扎营啊。就是朱立伦如果真的认为侯友宜就是定于一尊，就是最好的人选，嗯，他不是拜访吴伯雄、欸， 对， 他要拜访侯友宜、欸，他拜访了没？ 还没啊， 还没、欸。嗯，我不要讲那么远。那时候的这个蔡英文找赖清德当副手的时候，做了多少努力，嗯，你就真的要争取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是这样子的态度啊。所以我觉得啦，朱立伦这样也对啊，就是说如果真的让侯友宜这样的 NPC 出来选总统， 对， 我觉得会很惨，嗯，我坦白讲会很惨。那你论学识涵养，嗯，应对进退，朱立伦好不到多少、欸，嗯，而且朱立伦不会卖台啊，他美国间谍怎么会卖台？所以我现在全力支持朱立伦。 好，但是侯友宜呢，现在也想要努力证明说自己是最强的母鸡哦，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个侯友宜的论述空洞呢，现在看起来包括之前的民调呢都有逐渐下滑的现象，但是呢最近有个民调就很有趣，今天公布的，我们请教一下实习姐哦，民调曝光了什么民调呢？新北市政府的民调，好，里面说呢虽然呢去年啊侯友宜个人施政满意度呢稍微较前年上升，但是市府整体满意度却是往下滑，上个礼拜呢已经通知各局处啊一定要搭配公示，要让民众有感，维持对侯友宜的喜好热度，所以这个民调是要维持侯友宜是最强母鸡的喜好热度吗？好，这个善后志的这个评论就说侯友宜很快就会变众矢之的，因为之后就会被说如果你真的要选的话请假请辞代职参选，都有不一样的战略思维吗？ 公布民调这件事情，哇，那你看那个数字真的会吓死人、七八成、欸嗯、简直就是有北韩或习近平才会有这种惊人的数字，所以看起来侯阵营是还蛮急切的操作，他要做出一些准备动作，里长的、议长的，然后你看我民调高到七八成，谁能跟我比？但是最比较遗憾的是，你再公布也只有新北啦， 对， 你还是很难跨出那个淡水河嘛，就是淡水河的彼岸是怎样？其实王金平已经告诉过你了，民调现在高，以后不一定高，而且国民党内不是还曾经有。这个有人讲过放话说啊，到南部他就没有 票， 没有票了、那所以这些都会是侯友宜的挑战，但是他现在能操作的就是在新北这一块嘛，所以操作里长操作议长、操作新北市政府的民调等等、所以这些的准备动作看起来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以维持他在党内的这个 高声望， 对，高声望的这个母鸡这样子，最强母鸡这样的地位。好，但是他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说，你准备成这个样子了，那你要请假，你要请辞，还是你要对代职参选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到底哪一个选项会最有利？不好意思，都不利。因为如果你只是请假。 实习姐，我觉得新北市政的高民调也是两面刃嘛，因为你看哦，大家会觉得啊，你做那么好，你就继续留在新北市府就好啦。那很多人也会说哦，你这样子就是绕跑有理，我绕跑没有关系嘛，我民调已经很高了。那到底三个方向，你说都对侯友宜？ 我觉得都是伤害，因为他请假的话，其实就是啊，坐这山望那山嘛，我就去啊，不好意思啊，我先请个假，我去外面选选看，选不上的话我再回来。 就循韩国瑜模式嘛。那有没有落跑的问题？当然有落跑的问题啊，更何况你请假你的这个是你没有离开这个职务，所以你上一个会期，如果你等到上一个会期，新北市的上一个会期都咨询完毕了，你下一个会期开始请的话，下一个会期是预算会期耶，老兄。所以你预算会期的时候，然后丢出一本预算书，然后不好意思哦，拜拜，我先这个请个假，然后你们自己去看。这个难道不会被公死吗？一定会被公死啊。好，那如果请辞的话，那个问题就变成更复杂，所以那你新北要如何延续国民党的执政？ 请辞的话，你的接班人没选好啊，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没啦。而且我接班人要想好嘛，我接班人还要确保他能够选上嘛。那是谁呢？哦，现在看起来动作蛮积极、蛮多，被安排赋予很多露面机会的，就是副市长刘和然嘛。可是今天又变成一个新的点名，叫李四川。李四川现在是我们台北市的副市长， 啊对啊，他在当副市长还有办法过去吗？ 对，那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并没有被瞧好，而且就算不管是李四川或刘和然，你能够确保在市长落跑的状况底下，能够顺利延续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吗？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怎样做都是伤，你不管请辞，你不管请假，你代职参选，你不是韩国瑜模式，你就是朱立伦之前的那个模式，都是落跑模式，所以有没有伤？绝对伤的嘛。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侯友宜来说，你不管如何选择，其实他都没有办法下定最后的那个决心。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迟迟到现在为止不肯清楚的表态。我认为这些都是在他的考虑之中。好，那刚刚也讲到说那他不公布新北市这么超强的民调他能怎么办呢？因为他没有其他经历可公布啦，他的经历所有的政治经历就在新北市而已嘛。那所以今天要从新北市拉大扩大到全台湾选总统这样子的条件，你必须要称自己的重量。 因为没办法，他不是韩国瑜吗？对，韩国瑜不需要公布民调嘛，对不对？ 对他我会认为他的经验量不足，他的知识含金量更弱。那刚刚郑浩也已经讲过很多连连看，他总是同样的话，譬如说新北市要做大事，新北市在国际什么外交上面绝对有角色啊，结束，什么角色讲一下嘛，多一点，多个一两句，什么角色 没了 就没了。那也就是说他尽管上了课，可是你要把他拉到一个总统的格局上面来看，他的确撑不起那个场面。你撑不起来，因为你的底不足的时候，如果你的老师是什么介文吉啦，如果你的老师是这个 杨永明 啦，或者是苏启啦，或者是这个尹启明的话，辛苦啦。为什么我说辛苦？其实我都是有理由的。杨永明曾经是洪秀柱的发言人，所以他的路线，他负责两岸议题哦，他曾经是洪秀柱的发言人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路线上面已经清楚了， 很明显了。 那你侯友宜去访美的时候是怎么办？你要跟人家讲什么？ 杨永明挖老师。 然后苏启后来的发言，就是他卸下这个职务之后的发言，越来越走中，越来越离谱。以美论、仇美论，其实苏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好，产业议题，请问一下尹启明，尹启明当初在当这个马英九时代的经济部长的时候，他是如何告诉我们全台湾人民？ 对， 我们股票20000点呐、不是问题啦。结果3000还2000多了， 20000点看到。 当他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能看吗？难怪他除了吼吼做代志啊，我们要三安，我们要台湾共好之外，他没有多的东西。因为这啊，老师就乱教，你要学生怎么学啊？ 好，但看起来出一个这个新北市政民调很好啊，但要请教焕哥，你看哦，又丢出李四川可能将会成为新北市长的接班人，这个对侯友宜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对国民党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呢？你看，包括这个旗帜论哦，就被质疑是韩国瑜 2.0， 甚至还有人说，刚刚郑浩不就讲了吗？哦，这个侯友宜的说法可能连韩国瑜都不如哦。 如果李四川是备胎的话，那代表侯友宜是准备要辞职参选吗？还是说侯友宜觉得自己会当选，所以新北市长要补选？我认为侯友宜并不会辞职，因为他现在在拼征召，就是不想因为他主动参选，到时候 逼他请辞的压力会很大。那如果征召他可以讲啊，我是被动啊，我狗不理沙娇啊，所以我就请假就好啊、哦。那反正侯友宜很能凹嘛啊、哦。那至于说侯友宜是不是个比韩国瑜还不如的草包，就是草中草啊、哦。其实你看他的老师哦，这个如果放在那个南洋街补习班的话，这哇这个阵容名师之名师哎，苏启、杨永明、尹启明。好、哦、好，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啊。苏启以前是马英九任内第一任国安会秘书长，后来因为台美牛肉议定书请辞下台。好、嗯，杨、哦、永明后来也当过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嗯、但是杨永明负责两岸关系就有点找错专科，因为杨永明的专业其实在日本，他是研究东北亚的专家。好、哦，他并不是研究两岸专家。刚刚实习也讲了，他过去的论述跟洪秀柱是蛮接近的。好，尹启明这个就奇葩了哈。哦来，我们先看一个最神奇的一篇文章齁，请注意看。齁、哦、放眼尽是伪君子。嗯，他一开始第一段齁、哦、我刚开始看到这篇文章第一段我吓一跳，说哇出口已经16连黑了，这个民进党政府还不想办法。我想说民进党政府什么时候这么可恶，出口16连黑都不想办法。但是看这篇文章的日期 ,2016 年6月。民进党什么时候上台的？嗯 ,2016 年5月。所以尹启明是在骂马英九，因为出口16连黑里面有15连黑是在马英九任内、哦、他是在骂马英九，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他尹启明根本是民进党去卧底的、哦、好，在这一篇他这是他最近的文章，都写在中国时报，2022年谁在出卖台湾的国安、哦、然后呢这个2023年上个月以美论在开始在推销以美论，也就是说尹启明包括他过去当经济部长的时候讲过除了股市上2万点之外，马英九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如果不救 DRAM 就没有资格当总统啊，请问马英九你就下台这么久，请问 DRAM 有救起来吗？好、哦、你还不是总统当得很爽，那个据说也是来自尹启明的分析、嗯嗯哦、好，所以这么多侯友宜请这些人当老师、嗯哦、他如果请这些人当老师的话，第一个这老师好不好我不评价，我相信他们这些人在学术上一定在某一个时空背景下有他们的存在的必要跟他们的成就，但是从他们最近的发言跟文章来看，就他们的一些理论跟看法完全跟不上现在最新的国际局势。我们要选总统，明年要选的总统是未来的四年或是未来的八年、嗯、而不是过去， 对， 那这些人都是在过去，他没有在未来，所以找这些人当老师对侯友宜来讲加不了分。第二，侯友宜完全没有处理过外交两岸国防相关的议题、嗯哦、我知道现在那个叶元之、哦、挺侯大将很会帮他凹、哦、他当警政署长啊、哦、对国安议题有涉猎，请问警政署长是有参加国安高层会议吗？你告诉我警政署长有没有参加，偶尔会有需要的时候会请你去参加，所以警政署你说要跟对国安有所涉略、嗯、我觉得这个凹的有点过于勉强了、哦、就侯友宜你没有经验也没有关系，可是你完全没有受过这种训练，而且你不是光请老师可以帮你恶补，也许叫你背稿子你可以背得很好，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处理，你光从他最近不断的回答记者吼吼咒逮鸡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比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对侯友宜来讲，对国民党来讲，你们真的还要押宝侯友宜吗？难道真的他是唯一的人选吗？如果他是唯一的人选，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会让人蛮失望的。这当然了，那个柯文哲一定很高兴，因为他就可以从国民党这边再多拿到一点票，搞不好运气好给他蒙上了也不一定、嗯、所以对国民党对侯友宜来讲，侯友宜你要选你做好准备没有？除了你的态度要表达，你做好准备没有？目前就他最近的发言，还有刚刚举金讲到那个所谓的强国的棋子、哦、我认为他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嗯，好，所以呢，你看朱立伦不是说要做球给最强的候选人吗？我也想在这边跟林涛讲一下，你要赶快哦，如果真的要征召侯友宜的话，要赶快哦，叫他去上课啊，朱立伦要赶快帮忙啊，对不对？好，但是大家现在还是没看到。好，但是呢，这国民党呢，想要蓝白河吗？好，最近要抛出这个蓝白河的议题哦，这到底是谁在放话的消息吗？我们说国民党呢要安内攘外，那攘外这部分有做好吗？好，我们请教一下义山哥哦， 郭科和是不是真的破局了呢？好，昨天因为传出来说啊，柯文哲啊，有媒体报道说啊，郭台铭有意呢，柯文哲跟柯文哲白沙屯妈祖的时候合体，结果被婉拒吃闭门羹了。然后呢，柯文哲怎么说呢？郭台铭也没有主动要求见面啊，哪来的拒绝，哪来的吃闭门羹，怎么样吃羹呢？后面又回应了一句，自己跟对方都有简讯的往来哦，所以代表说两个人是有回应的啊，两个人是有交集的啊，是这个意思吗？ 柯文哲是一个锱铢必较、有仇必报的人，嗯，好、哦，所以在大家不要忘记，才短短一个月，所以台湾政治变化非常的快哈。2月14号情人节，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如果2月14号你有收到女生给你的巧克力的话，记得今天要回送给人家。嗯，2月14号他才被郭台铭拒绝，那天郭台铭说王金平跟他讲，如果他不加入国民党他不会支持他，所以他等于是跟郭柯文哲透过学姐贩卖黄牛票那张总统门票拒绝了，说我要回国民党来参与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嗯、到现在一个月过后，郭台铭还是没有回国民党，而且重点是南投败选之后，侯友宜郭台铭的民调都已经跟朱立伦一样，都变成一成不变了。嗯，现在唯一两成是谁？叫柯文哲，所以他屁股就翘起来了，翘得老高，所以他现在有本事去喊他总统门票的这个价格。 欸，不是欸，郭台铭现在有弱到柯文哲可以这样子吃他豆腐就对了。 是，所以柯文哲就是，所以他今天赶快否认嘛，后来想讲，因为柯文哲其实如果问我这篇的报道，不要忘记了柯文哲有放话的习惯，自己透过媒体记者讲话的习惯，所以这种话齁，你如果看那篇报道就很清楚，完全都是柯文哲的语气，幕僚不可能模仿柯文哲的语气模仿那么像啦，所以那篇报道绝对是柯文哲自己齁、哦、我猜是柯文哲自己去跟媒体放话的、嗯嗯、所以他现在要收回来，因为他还是觉得说我需要郭台铭一支援嘛，二他判断上面郭台铭入国民党的机会越来越低，那如果郭台铭不入国民党，他即使不参选总统或者不搭配他选副总统，他都可以帮民众党嘛，因为国民党如果拒绝郭台铭，郭台铭就觉得说干我 Q 拍谁我 Q 你我干什么被你国民党侮辱啊，所以郭台铭的支持就可能会转向所谓的柯文哲，所以他今天为什么要收回来讲这句话，在情人节的时候，在白色情人节的时候把他的之前放在媒体放的话收回来的目的，他还是想要郭台铭的支持、嗯、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柯文哲现在的民调虽然高，但是国民党到底重点在于国民党到底可不可以整合出一组人啊、嗯、但问题在于国民党五代十国乱成一团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定于一尊，所有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国民党这么乱的时候，都会转移到先转移到所谓的柯文哲身上、嗯、那有部分也会转移到赖清德身上，中间选民就会转移到赖清德身上了、嗯嗯嗯、所以国民党的问题在于自己，而不在于柯文哲对你的竞争。而且我要讲的是说，柯文哲现在跟国民党喊话，因为他这张门票越来越高的时候，他已经不只是要总统了啦，他现在可能还跟连胜文还说，连胜文的格局很大，不一定招手连胜文说你来当我的副总统，搭乘柯连配都有可能。他要的其实是真正要的其实是立委的选举，嗯，那要立委的选区里面有些是民众党，国民党礼让给民众党，但是国民党自己参加都不搞啊，嗯，哦，他国民党内部的尤其优势选区竞争激者众啊，哈、哦，蓝营会赢的选区竞争者众，蓝营不会赢的时候，民众党跟你和国民党合作干嘛？ 没有、啊，钟佩君不是讲了一句吗？啊，看看民众党可以给我们国民党一些什么啊？现在是谁的势力比较高呢？ 对，现在所以国民党给不了东西嘛，因为蓝营优胜的地方他自己就竞争者众，所以他不可能给柯文哲嘛。但他一样哦，像国民党柯文哲现在就会利用民进党或国民党内部对于立委的选举，李坤城在我旁边啦，三重那一区李玉典，这之前他女儿就代表民众党参选过嘛，所以像李玉典这样的人如果出选落选的时候，柯文哲会不会也拉拢民进党的人、嗯、跟现在跟国民党谈判的也是一样，他要的就是国民党你优势选区要让几区给我，所以他在优势选区的判断，柯文哲是非常聪明的，他在三重一定跟民进党要合作，所以就李玉典就会出来了，他跟国民党要的就是中信、内湖、南港这种国民党会赢的地方，我才要跟你合作嘛。所以柯文哲的主张就是，我透过我国民现在我的总统的支持度是第二名，跟你国民党跟民进党喊牌，谁要跟我合作，你就把优势的选区让给我。但是国民两党都不会那么笨呐、啊，但是柯文哲可以利用国民两党在初选时候的内乱，当然现在是以国民党的内乱比较严重啦、啊。 民进党相对来好好一些，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柯文哲的策略，他今年会赢的战略只有这个部分，就是利用国民两党的内乱。 好，利用国民两党内乱，我们要请教一下国成老师哦，因为你看哦，柯文哲又在讲一句话，他说行程结束之后呢，柯文哲有在跟郭台铭联系啦，但是郭台铭认为说时机点很敏感，建议延后。啊，不是啊，现在不只是时机点很敏感，建议延后，我要不要看你都还不晓得了。你昨天说只要我的人，只要我的实力，不要我的缺点啊，郭台铭昨天听到这一番话一定是很生气嘛。好，现在呢，这柯文哲跑出来讲说，因为郭台铭认为时机点很敏感啦，建议延后。这郭克和还有可能吗？还是柯文哲可能还在继续跟郭台铭来招招手嘞？ 这个随着时间的过去，柯文哲前市长手上的这张门票，我像那个价值是逐渐的下降。 嗯， 就好像前几天的经典赛，那个黄牛票一定是开赛前一个多小时价格最高啊。等到快要开赛的时候，那黄牛也会紧张啊，万一开赛了没有人来买票，那票还是浪费掉了。所以黄牛票的价格也会随着比赛即将开始，价格也是会下降的。这个就是现在柯文哲碰到的情况。因为第一，如果郭柯和，那以现在他们两个人的民调加起来，首先绝对不会是说你两成我两成加起来四成，这个选举的民调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第二，蓝营选民会认为你这个摆明了就是来搅局，妨害国民党的正统，打败民进党。所以呢，郭当然在想啊，如果我现在跟柯和，第一柯的声势也在下跌中，他的立委也没有几席，所以呢实际上能拿出多少东西来还是个问题。第二个呢，他又没有钱，所以钱恐怕还是要来跟我伸手。但是呢，如果说这样子的要钱然后要人能够选上也就罢了。问题是现在这个朱立伦在主说非绿大联盟。 对。 如果现在郭跑去跟柯和，那就摆明了到时候国民党内一定有人讲这个就是蓝军的罪人，妨害我们打败民进党，下架民进党。老实说的确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如果真的被这样讲话是百口莫辩，没有办法辩解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现在来讲郭对于柯其实是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特别是现在国民党的蒋万安在当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定会不断的发动蓝军的媒体也好，民代力量强调说蒋万安这个市长当的绝对是比柯文哲这个市长好。那这样子的话很明显的，柯文哲接下来虽然他已经没有当市长，可是他会一直被人家指出说以前什么什么就是做的不好，现在来讲蒋万来了就会做的比较好。好，这点在选战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换句话说，对郭来讲，柯是在下跌的态势，特别是最近柯又去法院访美，结果跟蔡英文强碰。强碰的话，当然这个柯能够见到的人不如蔡英文，这个我们就原谅他，因为毕竟蔡英文是现任总统。但是呢，去美国老实说，纵使你是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那个规格恐怕也不大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郭更会觉得说，我当年去美国我还有见过川普，不要搞错，我见过川普现任总统，当然他是以企业家的身份，你现在郭去不要说拜登了啦，你现在这个国务院里面一个比较像样一点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人哦，大概都见不太到。好，所以换句话说，对内对外对在人在前哦，我看现在郭柯配哦，这个可能性哦，还是郭对柯的这个评价哦，恐怕都是逐渐的在消失。 好，所以请教一下林涛哦，你看哦，这个朱立伦想要当非绿大联盟的盟主哦，看起来蓝白合会不会有点困难嘞？ 我是觉得说蓝白合，大家就说哦，这个我们好像主观上希望蓝白合啦，我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那柯文哲市长他说他已经宣布要选总统了，那他有没有可能要来蓝白合嘞？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大家，我觉得合作是一个互相的，他一定不是一个就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 说柯文哲跟你们蓝白合是侯柯和吗？ 不是，我是说今天柯文哲他当然也会考虑到不分区，他要去拉台这部分区，他也会考虑很多区的立委。可是重点是他已经宣布要选总统了嘛，所以今天柯文哲他也要表态，如果不蓝白合，那你要让民进党拿走吗？那你如果要蓝白合，你也某种程度要跟这个蓝军的这些人多有互动嘛。可是我们看到他是怎么跟郭台铭，原本这个之前不是中广盖洛普做了一个民调吗？说什么郭柯和，柯郭和。 嗯。 但最近的 部分是怎样？是柯文哲一直在给郭台铭做闭门羹欸，而且大家说是什么罗生门，其实不是罗生门，你去看一下柯文哲，他讲得很清楚哦。柯文哲是说有想拜访郭台铭，但觉得太敏感了，我还没有机会要拜访。欸，你就已经透露他的态度了嘛，你的态度了嘛，你就觉得现在太敏感嘛。另外一个他说有简讯来往，但等时间到了再说啦。所以现在我觉得齁，柯市长我觉得他每次都这样，就他气势低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蓝白河的感觉弄到最大，非常有可能啊。反正非绿大联盟嘛，朱主席有讲嘛，郭台铭嘛，侯友宜大家一起来谈那个蓝白河嘛，蓝非绿大联盟。可是现在他的民调看起来止跌有没有回升，我是打个问号。止跌他就开始讲啊，这个反正大家来找我谈啊，你们国民党现在这么乱，大家都要来找我谈。所以我觉得说在整个合作的过程啊，还是彼此要表达主观的态度，不要感觉好像有一点投机，你知道吗？就是说今天气势高气势低，你就要来谈合作跟不合作。如果你的目标是下架民进党的话，那你就好好的跟大家来谈一个非绿大联盟。 朱立伦应该去跟他们谈的，因为现在要整合郭柯势力，其实是朱立伦的一个很大的痛苦呢。 其实我觉得啦，因为你看这几次的行程啊，就是朱跟柯都有同台。好，那其实，在事前这个大家不一定都有发彩通，可是都有同台的机会。所以你看到这个同台机会，代表说其实彼此还是保有一点点默契啦，就是说。反正大家先营造一个气氛，就是我们同台嘛，然后有合作的空间嘛，再来谈未来可能的机会嘛。可是你要现在立委各自还没有提名人选的状况就谈蓝白合，我觉得非常困难啊。因为你本身你自己的后党内每一个选区都有党内自己的候选人嘛，如果你没有自己先推出候选人再来做讨论的话，那党内也会有意见啊。 好，我觉得蓝白合可能是朱柯两个党主席的各怀鬼胎。我请教一下昆城哦，因为你看哦，问到侯友宜是不是还有蓝白合的可能？他说国家最重要的需要是不同颜色的共荣共好，这句话好像意思就是哦，当然啦，整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啊，但现在就是没办法的感觉、啊。 对，侯友宜就是讲出不是吼吼坐在起的话，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说问他这个回答这个吼、哦、是他的重点在于哪里。老实讲，蓝白合只有在于国民党跟这个亲民党啊，不是跟这个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还没有正式出来的时候，才有这个讨论的空间啊。那其实就民众党来讲，那现在就是柯文哲要选哦。那柯文哲他要选总统，最主要是他知道说自己总统不一定选得上，但是他要带他的立法院的席次、立委的席次才是最重要的。那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他现在一直在讲说啊，非绿大联盟，所以要有蓝白合，希望能够把这一个白的力量、把柯文哲力量、民众党力量把他拉进来。这时候这个是。这个朱立伦他自己最大的考量嘛，可是如果一旦当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譬如讲啦齁，比如说是侯友宜出来的时候讲这个东西，其实对朱立伦来讲也没有用了齁，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总统候选人了，他也不用再去讲说所谓的这个什么蓝白合或怎么样，因为接下来这个2024总统选举的成败就是由这个总统候选人，不是由我党主席的嘛。所以说就这个民众党来讲，柯文哲他必须要以亲民党为鉴呐，哈，亲民党那时候也是说这个连战宋楚瑜啊，哈，这个要什么国亲配、国亲和，蓝橘配等等等之类的，结果最后呢，亲民党就没了嘛，因为国民党就跟你讲说啊，好啦，我们来合作哈，那有一些这个立委的选区哈，你就挂我国民党的，或是说不分区的席次哈，挂我国民党的，然后选完之后，这些人最后都变成国民党了。亲民党就不见了嘛。那如果今天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合作的模式也是这样子，齁，那有一些齁在一些选区里面啊挂国民党的，然后是一些不分区席次两党共推的话，老实讲这个只要最后国民党齁他拿到这个席次拿到这个位置之后，民众党就泡沫化了嘛。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他最重要的还是要维持民众党的生存啊，所以他必须要选总统啊，他有这张门票，他也拿这张门票齁啊，给郭台铭给降了齁，说我有这张门票齁，你要来不来，那最好你来齁是能够当我的大金主啦，你也不是说你来然后你就变成你的变成我这个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我就变成副总统候选人，也不可能，最好是你能够来我这里，你不要回去国民党，要这样郭台铭对于这个民众党来讲才有最大的意义嘛。那如果说两党还要再瞧一些什么艰困选区啦、这个立委的这个席次来讲，老实讲很难啦，因为国民党如果自己的优势选区他不可能让给 民众党。 对， 那如果在国民党还比较艰困的选区让给民众党，那对民众党来讲，哎，又没什么帮助，对他立委席次来讲也没什么帮助嘛。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你说现在讲这个蓝白合齁，对他来讲还是公共的啦，不可能真正最后完成。因为如果真的最后蓝白合在一起的话啊，这个亲民党泡沫化就是这个民众党他未来最好的一个写照了啊。 好，所以朱立伦说现在以党对党来主导蓝白合，那这样子的话侯友宜不就又没角色了吗？但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这两会结束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以党领政，而且还说共军是钢铁长城。这番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面对中国的步步逼近哦，到底台湾要怎么样应对呢？尤其在两会之后呢，我看习近平呢可能态度更加的明显了。我们请教国成老师哦，因为现在习近平呢在两会之后呢就说强调以党领政，而且还说共军是钢铁长城，诶，这钢铁长城的意味是什么呢？ 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党政军国一体，这个是中共本来几十年来的特色。 嗯， 但是呢，他这次强调说，这个在以党领政之下，解放军要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好像变成吃的东西一样了哈、哦。这个当然他也意识到，现在中国其实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哦所以会被影响到军心，影响到这个部队大家服役的士气哈、这个他其实也还是有考虑到的，所以这几年来他不断的对解放军不管是军官、士官、士兵在加薪呐、国防预算屡屡的提高，其实很多是拿来加薪也是可以说是收买人心提升这个福利。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讲这个钢铁长城，其实这个是中共长期对军人的一种嘉奖的语句啦。因此就是说这个是国家安全的这个柱石这个国家安全都是要靠他们所以用这个钢铁长城来形容。其实现在来讲最有用的东西世界各国不是在看钢铁的产量啦，世界各国现在都看半导体、看晶片的产量 啊。中国不是说不出来吗？ 对，所以钢铁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不是这么先进的科技了，不过它这个用词还是习惯用这个方法了。但的确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像我们国防部也现在也提出警告了，就是说中共现在它的这个军队的演训逐渐的朝这个备战的方式在前进。因为以前解放军数量很多，但是呢真正具有那个高度战备状况战备能力的部队比例并不高。好，大概只有三五万，好，这个看军种不同。所以呢如果要犯台他必须要动员大量的部队，这就给我们还有美方预警的时间。但是呢现在这个美国提供给我们的情报指出就是解放军现在他部队的数量在减少。但是呢他能够立刻拉出来打仗的部队变多了。可能已经超过一个相当的数量。换句话说他现在如果真的要打台湾把他那些现在已经算是战备比较好已经完成战备的部队拉出来数量就很多了。 嗯， 所以美方现在提出如果呢他用军演作为演示的话可能预警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当然这个中国要犯台是绝对不会说只用这么少的兵力了，他还是要经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经济动员、军事动员，因为他不可能指望说真的像一些台湾的这个投降主义的讲说几个小时内台湾就会崩溃他看俄罗斯打乌克兰也不可能是几个小时，更是不是几天几个月，所以他一定还是要做长期的准备、长期的打算，所以他动员时间会比较久，所以真的讲说预警时间几小时这是一种警示实际上是不太可能说真的在几个小时之内打过来然后台湾就被打败，还是说几个小时之内能够叫出来的部队就有办法打败台湾这一点目前看来我们还不必这么的悲观。但是呢他现在强调的是什么，在第一岛链就是从日本、琉球、台湾以西他要保持优势，然后呢第二岛链呢它要有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台湾以东一直到关岛、夏威夷这一块的海域它也要伸出去保持它作战的能力。这个的确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觉，特别是习近平强调的钢铁长城这个重点在于心理上，在于士气上。也就是说他在交代解放军在准备要犯台的时候其实他也要在交代他的统战部门把中共的钢铁长城不只是盖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海上，统战部门要让台湾的这些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这些人到时候能够里应外合，现在来讲就散布投降主义。最近呢这个国防部跟退辅会呢都这个恳切的希望说这个不要说这个退这些部分的这些退役的将军啊、退役的这些军官到中国去参加什么黄埔的校庆。这个其实就是中共要把钢铁长城盖在我们台湾。意思就是什么呢？ 反正台湾如果说这么多人哦，自动的都跑到那边去，他们其实也没有在那边念过书，但是呢，对那边就这么的向往，跑过去哦。那这个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不就觉得说钢铁长城盖在台湾人的心里了吗？这怎么可以啊？所以啊，台湾真正要防备中共哦，除了强化我们这个有形的战备，好，不管是空防、海防，好，制空、制海权以外，好，最重要的哈，还是在于的我们民心，好，这个民心以外呢，就是在于说这个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哈，不能够说呢，每次比如说中共军演，好，就有特定政党的人跑到那边去，啊，什么要谈判，好，还是要什么会见，好，这就是一种啊，在习近平看来，就是台湾内部哈分化不团结的象征。如果台湾呢，对于台湾的国家安全，啊，对于抗中保台这件事情齁，能够像这个棒球经典赛一样大家这么团结一致，那我相信这个中共的钢铁长城啊就只能盖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啊，没有办法盖到台湾来了。 好，所以呢你看哦，中国想要盖一个钢铁长城，甚至还推出了最新的形象宣传片哦，里面还有习近平的亲自配音，我们一起来看。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的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习近平亲自下场配音，增添宣传片气势。中国人大刚落幕，官媒人民日报火速抛出中国宣传片，大秀山河壮丽，国泰民安，还趁机让解放军战机航舰亮相，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的钢铁长城。 Quote, reunite Taiwan with the motherland. 声称要把解放军变成钢铁长城，中国头号竞争对手美国也不遑多让。 At $842 billion, this is the largest defense budget request in nominal term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put forward. Nowhere is that alignment more pronounced than in the seriousness with which this budget treat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为了吓阻北京发动侵略，美国五角大厦公布2024年度国防预算飙到史上最高。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的澳英美结盟 AUKUS 也加码宣布，美英将在2030年初提供澳洲核动力潜舰及制造技术，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 AUKUS has one overriding objective,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Indo-Pacific amid rapidly shifting global dynamics. 美国证实澳洲会在未来几年购买最多五艘的美国核动力潜舰，并跟英美合作打造全新的核动力潜舰。日本媒体解读，这正凸显英美澳三方全力强化抗中。不过一系列校正背后，拜登仍表态希望在人大闭幕后能和习近平亲自通上电话，让两大强权对峙之际仍有一丝转换空间。三新闻姚海珍报道。 好，中国转为备战，而且呢现在目标呢已经瞄准到第二岛链了，是不是因为呢担心美国这边动作太多了，所以中国现在有所防范了呢？好，我们请教一下郑浩，因为你看美国现在呢面对中国的挑战逼近，现在编列国防预算8420亿美金已经创了新高，刚刚呢拜登总统也讲到了，现在包括英美澳一起来合作做潜舰的相关部分。 哦，对，这 AUKUS 啦，就是我们讲了很久嘛，英国、美国跟澳洲他们要合作哦，协助，是美国要去协助英国跟澳洲去做这个核子动力潜舰。那这个呢，因为核子动力潜舰也不是一下就可以做好了，那今天有具体的时程出来，2023年会做好第一艘给英国，澳洲是2040年，英国是2030年、澳洲是2040年给英国。那很多这个熟悉就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很内行，看听到这边说2030年给英国，那么你不是2025年要打仗，你2030年给英国要干嘛？那澳洲2040年才有，最晚拖到2027年也要打仗，那你这不是搞假的吗？可问题是哦，因为他们其实有番外篇啦， 对， 他们现在正在讨论什么东西，说对，我们原则上我们英国、美国跟澳洲合作来开发核子动力潜舰，开发完新的给英国，然后后来做出来给澳洲， 对， 但是在还没做出来的中间的空窗期怎么办呢？英国跟澳洲可以接收美国旧的核子动力潜舰，我可以先借你，那美国就可以自己做新的，所以这很有趣啦，就是说英美国现在是不遗余力的帮他的盟友就是提升战斗力，为什么？因为美国知道嘛，他是打群体战，对中国来说，刚刚讲美国编列23兆台币的预算，其实中国的军事预算也差不多，也很多，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我一个打你定狗机，我不如绕狼，大家就来嘛，所以你看最近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对， 前阵子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欸，小马克思讲的， 嗯，对， 我现在预言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个国家讲台湾有事，就是英国有事。哦，这很有趣的，为什么？因为英国的外交部哦，每一两年啊，不见得他都会公布英国外交新版的方针哦。上一次公布是2021年，这次公布是2023年，刚刚公布完。这个方针的内容哦，提到两次台湾，三次台海。可是呢，相较于2021年的版本，零次台湾，零次台海。哦，你就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了。2021年那个时候，英国没有把中国视为战略的敌人。所以呢，没有提到任何台湾，没有任何提到台海，他认为台湾跟台海那叫化外之地，跟我英国没关系，我只要搞定北约就好，对不对？我主要敌人是俄罗斯。 对。 可这次新版2023年讲了两次台湾台，三次台海，具体内容说什么？第一个，对台湾的立场哦，不支持任何一方改变现况。 嗯。 你要改变的话，要透过对话跟和平解决。这个立场跟美国对台方针是一模一样的。简单讲，你要两岸要同意 ，OK 哦。我美国跟英国没有反对两岸统一，可要和平要对话。既然要在台湾人民同意的前提之下，两岸可以才同意。你如果单独一方要改变现况，通过武力的话，我们是不支持的。这基本立场。第二个基本立场，英国政府会致力维护台海稳定。这就进入到军事的部分。有单独一方要通过非和平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的话，英国会致力于维护台海稳定。简单讲，未来老共如果打台湾，英国会介入。这你讲够清楚了嘛？所以下一个台湾有事就是英国有事这件事情， 嗯， 我认为马上就会出来这个论述。最后你说那英国老打嘴炮嘛？英国没做事啊，写些 paperwork， 为什么台湾人就要相信他？今天英美有个具体的数据给大家参考， 嗯， 2022年英国卖了 61.34 亿的军事出口技术或设备给台湾， 嗯， 台湾过去哦，军事主要采购国都跟美国采购。我们既然跟英国采购61亿， 嗯， 采购什么？潜舰设施。我们的国舰国造，潜舰国造里面讲非常多的关键的红区技术，有日本来帮忙，有韩国来帮忙，有美国帮忙，还有英国有帮大忙。 嗯， 就套回去最一开始阿克勒斯的核子动力潜舰联盟。我们台湾看似没有加入这个阿克勒斯的核子动力潜舰联盟，可是实务上我们的潜舰也是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来帮我们去把它做出来， 嗯， 所以整个台湾呢，啊，我觉得是跟世界连成一条线。那，啊，至于中国要建立所谓的钢铁长城啊，这完全就是什么嘴炮、大外宣嘛！你钢铁长城不是你自己用讲的嘛？嗯，对，我讲的再怎么讲我也很厉害啊。那， 嗯， 问题是美国是很务实的在做军事上的布置， 嗯， 帮台湾呢，啊，拉帮结派，找盟友，找军事上的合作伙伴。也在帮台湾做军事上的改革了。 好，所以如果未来台湾有事是英国有事的话，那你看看这篇报道，是不是很多有一些台湾人很有事呢？但这样的发言，大家都纳闷说你是台湾人吗？好，我们请教一下晃哥，就是有退伍军人不是到中国去参加黄埔校庆吗？就吴思怀说什么呢？吴思怀说我们有什么好怕中国统战的？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这不是怕不怕中国统战的问题，是你明知他在统战。所以吴思怀讲这个话的意思说，他也知道中国搞这个什么黄埔99周年校庆是统战嘛， 嗯，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嗯， 你为什么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嗯， 请你告诉我， 嗯， 如果讲不出理由的话，我觉得吴思怀你讲这个话感觉就是有点小孩子在耍脾气嘛，嗯哦，也难怪了。吴思怀当然不怕嘛，因为他连听习近平训话都听过了嘛，哦，所以他当然不怕嘛。但是问题是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这样的活动身为一个接受国家长期栽培教育的陆军官校的毕业生，嗯，应不应该去， 嗯， 就他里面牵涉到除了对国家的忠诚度之外，还有你有没有军人的节气跟风骨嘛， 嗯嗯， 你身为一个职业军人，你们也许从高一开始，就从中正预校开始，就接受国家的栽培训练，然后一直到陆军官校毕业，到陆伍服务役，到退伍，现在在领月退俸，这段时间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不是我们舍不得那个钱，我们给你钱是因为你保家卫国，所以我们感谢你，给你必要的酬劳，而不是让你去参加中国举办的黄埔99周年校庆。而且事实上中国现在根本也没有黄埔军校啦，而台湾也没有所谓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因为黄埔军校第一届的毕业生现在都100多岁啦，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要去那边有校友吗？你是要去 那边 什么校庆？ 那边不会有校友，而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其实早就已经没有黄埔军校，中共的中国的军事 学院校体系跟国民党当时的是不一样的嘛，哦，所以你这个时候去真的就只有一个目的嘛，嗯，就是接受统战嘛，嗯，难道你们是贪小便宜接受那个落地招待吗，嗯，因为今天连团费的价钱都出来啦，嗯，八天七夜小三通的才15000，五天四夜坐飞机才2万，哎， 这是 台湾很多人去过中国嘛，你这个就是只有付机票钱而已嘛，那你去那边不用住不用吃吗，那就是落地招待嘛，那，啊，你们连这一点军人的节气都没有吗？所以我觉得吴思桓你讲这个话真的很丢脸，嗯，你还是国民党不分区，你怎么还没被开除党籍呢？ 好，所以请教林涛，吴思桓讲这一番话合理吗？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一些 你也想去是不是 不分区立委在讲话跟民众有一点脱节啦，哦，因为 有一点 我必须要实际讲嘛，就是说大家在整个的两岸现在的局势都觉得就是说要站回来爱台亲美友日和路的立场，嗯，但是虽然有一个和路在那边，但你不是过度和路啦，我觉得大家那个不能过度和路，还是要关心这个台湾民众真正的想法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欸，也补充一下刚才这个钢铁长城。说实在的，中共是怎么样？中共他的军队是效忠于党，不是效忠于国家。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你就算跟大家讲说什么钢铁长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胡乱用兵，随便没有正当的理由起兵，老实讲都有正当性的问题哦。这是其实中国未来在军事对于全球都必须要有这样的立场，第一个。第二个是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共军它的现在设备好像很新很快哦，非常的研发都已经超前，嗯，可是大家记得它现在的实战经验最近的一次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以代表说它其实实战离现在真正作战的这一种技巧，这种这个搭配性都其实还有待考验。 好，所以林涛，你赶快去跟吴思怀讲一下，麦提啦，唔汤提哦， 会被统战哦， 对，跟党主席讲。 我真的，我再补充一句啊，就是 叫朱立伦讲，朱立伦到现在都不讲。 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讲爱台亲美友日和路嘛，所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耶。去年从魂回华府设那个驻美代表处，那我们近期不是也跟日本的自民党有很密切的沟通吗？那我们夏立言副主席当然站在这个中华民国的立场，也到对岸去访问，但是这都是在一个亲美友日和路的架构下，大家做一个最好的平衡。这种如果是过度倾斜某一种的做法，我觉得台湾民众也不认 同。你看你们这边抢我等去，有人就这样偏偏过去了。 要跟你们党主席讲一下，朱元讲一下，这是不分区的立委啊，到现在你们国民党都还没有立场出来 耶。对啊，而且吴思桓又不是第一次讲这种东西了，每一次都大家都觉得说国民党的门面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但党主席就是不肯处理啊，一直到现在这种事情了还不处理。啊，到底是怎样？这样子就 这个是上一届的不分区啦。啊，我当然是 你们可以开除他， 所以接下来没有他咯。 我 上一届不分区，接下来 是谁？ 现在 是 党主席啊！ 我说真的，我站在整个年轻， 我还是希望吴敦义赶快递补上去啦。 国民党新生代的立场跟台湾民众的接轨，我认为这些不分区立委在代表党做任何事情还是要多考量。 不是，我觉得林涛你光这边讲没有用，你现在是智库副执行长，智库出个专题研究了，就是说你刚刚讲了那么多国民党这么多的努力，要跟美国跟日本重新恢复关系，我也承认国民党做这些努力，但是你们这些努力只因为吴思桓一句话全部毁掉。你觉得你驻美代表处设在华府，我知道你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那房租很贵，离白宫跟白宫同一条路，可是吴思桓这么一句话，美国国务院看到说What's happened？ 对，还是国民党的立委呢？ 对，到底谁代表国民党？而且他是不分区，他不是区域哦。所以我觉得林涛赶快出个报告给朱主席啦。 对，但朱主席get点点个不恭维。好，我们请教一下义山哥哦。你看哦，这吴思桓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作为明年黄埔百年校庆的预习啦，才会邀请退伍军人报名，不是中方主动邀请的啊，不是人家主动邀请的，你是自己贴过去的意思吗？ 哦，而且明年还有一次，我现在才知道，所以是今年要去预习一下，明年一百 年还要过去一次，对吧？所以要办两次，我觉得是这样，而且团费还蛮便宜的哦。大家如果是 超便宜， 对，当过兵的，现在其实以前叫做其实我们都叫做中华民国陆军官校啦。那叫在黄埔军校是1924年到1927年，就短短的三年期间，它叫做黄埔军官黄埔军校。因为国民党以前党政不分嘛，党政不分就会把国军就用过去国民党的党军的名号去取， 那第二个就是党政不分就会导致所谓国共不分嘛，因为国共在1924年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很多的所谓的中国的解放军的军头其实都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哦，包含林彪、徐向前这种大军头都是所谓的黄埔军校出身的，所以你过去的时候你难道要跟解放军和解吗？那现在会跟你和解，还是你们会把一些台湾的一些军事部署跟这些解放军的军头一起报告呢？你是不是限这些所谓的陆军官校人去报名以为去玩的人限他们于不义呢？这个都是一个风险嘛，因为这些人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的以前的军校我们的陆军官校就叫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只是去两万那个五天四夜一日五天四夜去中国玩一下，结果都涉入了所谓通敌的危险。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国民党的敌我不分嘛，因为过去党政不分国共不分，你导致现在的问题就会敌我不分。中国现在今年的军费是台湾的11倍。你的中国解放军不断的在部署所谓的第一岛链的一些攻击的时候，你国民党竟然还放任我们的退伍军人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你们拐骗去跟解放军来谈所谓的黄埔军校的校庆，谈所谓的两岸的和解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变成是有可能陷入共谍的危险？这也是美国所怕的嘛，就是说为什么会很多人担心很多的退伍军人，我不怪这些退伍军人，这些退伍军人可能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会把所谓的资讯泄露给对方嘛，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包含退辅会都冯世宽都说要请国安单位开始调查嘛？因为这确实不只已经不只是认知作战，或者是所谓的跟你和解或者是统战而已，他已经有泄敌、有所谓的通敌或泄密的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安单位要开始调查。 好，你看哦，现在哦，退辅会主委冯世宽就说呢，他也亲自召开记者会，呼吁退伍军人不宜前往。你看到啊，大家是这样的态度，那朱立伦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你看到今天高进素梅说什么呢？他在质询陈建仁的时候，他就质疑美国的台湾学人计划是操弄台湾政府走向战争，让陈建仁生气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现场。 只要是美国介入的地方，要不就是为了石油假借西方民主然后去残害别人国家，这样子的一个美国需要派一个 去入侵 这样子的一个美国 让乌克兰投降吗？ 我们人民要不要和平？要。我们要不要战争？我们不要战争。是谁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美国不断的告诉我们挑衅， 中国 请他。我身为一个2300万人民赋予我的权利， 健康有序的吗？ 在这里我要要求中华民国的院长、中华民国的官员挺起你们的腰杆，然后 我的腰杆是挺直的，为了捍卫台湾 美国，摆脱美国的操纵，我们不要复制日本跟乌克兰这样子的下场。 以美论， 所以中华民国 大家 好，请教慈禧姐，我质疑美国的同时，不用质疑中国吗？ 超恐怖的，他完全无视谁拿着飞弹对我们，谁一天到晚对台湾这样说三道四， 飞来飞去， 攻击飞来飞去，甚至还有什么围岛军演，那个威胁真实存在的是中国，哎，他真实的在操作这个攻击。可能要侵略这样子的行为，哎，结果高金完全把责任赖给美国，哎，哇，这个都是美国是坏人，然后这个台湾被美国所操纵，这个跟中国的言论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致，哎，台湾就是因为有这种以美论，就是因为有这种吴思怀的这种行为。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刚刚吴思怀在那讲说，有什么好怕的中国统战？对，我们其实不怕，我们怕的是你。因为你会去那边听，乖乖的听讯，你会听人家在那边唱他们的国歌，你会到中国的央视上面去教解放军如何打美国。我们怕的是你这种人，我们也怕高金的这种行为，这种说法在台湾扩散。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台湾的敌人，而这个部分却也是中国现在正努力操作的部分。因为打台湾很花钱，然后买台湾也很花钱，那我就让你自己分裂嘛，我就吓吓你嘛，让你自己从内部进行这种分裂的时候，我何必，我不费一兵一卒啊，多几个吴思怀，多几个高金， 中国这样操作好像很成功哦。 对，可怕的就是中国这样子的操作，就有人会买单嘛。那所以才会有说啊，那既然你看都已经有人买单了， 那我就买一批15000块、20000块的团费，让你玩这个5到10天，而且含里面的高铁啦、国内飞机。你想想看，为了这种蝇头小利出卖你的国家，然后单纯的贴上去接受人家统战，这是你国军退役将领应该有的行为吗？ 好，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好，你看呢、哦、不用中国出手，自己人先出手了吗？我们请教一下郑浩，你看呢、哦、吴思怀这样说法，再加上高金素梅这样的以美论，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当然国民党的朋友会说高金素梅并不是国民党的，哎、欸欸，大家不要怪到国民党上面、欸。所以是国民党现在很多候选人喜欢跟高金素梅合体，啊、哦，最喜欢合体就是罗志强、高金素梅，好像他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哦，所以卖 gay 笑，同一国的哈、哦，算在你们国民党头上，可、欸、以，因为你喜欢跟高金素梅合体这一块。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吴思怀是要严肃以对哦，因为这不是单纯去中国参加黄埔建军99周年那么简单哦。嗯，他有分低层次跟高层次。低层次他谈的是，哎，中华民国军队，你们不要觉得解放军是敌人，我们系出同源，我们都是黄埔军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看，黄埔军校的母校在中国，嗯，你们是分校在高雄凤山。所以你们是分校，我们是母校。嗯，未来两岸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不要觉得我们是敌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对于中华民国国军士气的削弱，这是一块。嗯，第二块往高处想，中国办的非常非常多事情，他还抢什么？抢中华民国道统，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两个国家在世界只能存活一个。 对，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叫一中原则或一中政策都一样。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很多事情是。你说黄埔建军哦，错，黄埔的原始的母校在中国，在他们的领土上，他们才是现在中国的道统，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嗯，而你中华民国已经在1939年被消灭。嗯，他们在抢这个道统。你去看中国很多两岸的交流，都在抢道统，包括故宫，哪里才是故宫，都是在这样子哦。嗯，甚至包括很多教的，这是佛教或道教起源在哪里，他们都抢这件事情、嗯、就是他们要告诉全世界人说、嗯、台湾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早就被消失了、嗯、真正道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在地的中国大陆。那请问你中华民国国军，你一辈子服役就是要做一件事，保护中华民国、嗯、就你现在去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办的黄埔建军，认同中华民国已经消失了、嗯、现在的正统或现在的道统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嗯，请问你怎么可以接受、嗯、更遑论现在这个人讲这句话的人叫做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吴思怀、嗯、这个人是中国国民党的不分区，你不要牵拖他是区立委哦、嗯、为什么我刚刚是强调他是不分区，跟谁提名没有关系、嗯、对，吴敦义脑袋不清楚提名吴思怀，可是朱立伦，你要跟吴敦义一样脑袋不清楚吗？嗯，能不能干掉侯友宜？看这拖了啦！ 哎、欸，可是刚刚林涛就讲啦，你看哦，他就说吴思怀是上一届的不分区啦。 是，所以我讲清楚， 一刀切哦， 能不能干掉侯友宜？靠这拖了啦！嗯、朱立伦，这个是猛药，你听劝吴思怀。 对啊， 后面地补变吴敦义地补， 吴敦义地补， 谢龙介地补，搞错，谢龙介，好奇嘛，嗯，对不对？你吴思怀是党纪可以处分哦，他既处分一停权，马上不分区就掉下来，换战神谢龙介上来。谢龙介是什么东西？赖清德克星， 一生监督你一人， 一辈子监督你一人。 对，我跟你讲，挺朱之外呢，你也挺谢龙介上来。 我给朱立伦这个良药，就看这抓了嘛。你一停权无罪，我们都帮你鼓掌嘛，台湾人民在你这边嘛。谢龙介上来，韩粉靠过来嘛，来。